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特別節目影碟情報室，管文明救兵原著電影第二節。第一節咧，我哋提到咧，就嗰個導演本身可能佢成個拍攝嘅團隊咧，都對嗰段歷史咧就好有興趣咁樣嚇。咁但係咧個問題咧，就是我睇完套戲咧就包括埋原著啊，我都覺得個幾嚴重嘅缺失啊。 係 個嚴重缺失喺邊度咧？就係佢成件事好似講到咧，就係呢個美國啊呢班。有 中坑領袖 嘅，中坑嘅有 中坑救文物救兵 啊，中坑嘅學者變士兵咧，啊佢哋即係對呢個歐洲嗰個搶救，尤其是即係 法國啊、 意大利嗰班啦， 比利時 啊，好好重要啦。就講到尾嗰陣時候咧，就會好似俄羅斯嗰班人咧，即係蘇聯啦。就淨係好似都係呢個德軍嘅同一個咁嘅水平都係賊嚟嘅咁樣。咁但係呢個事與事係不符嘅。嗱呢個問題咧，即係原著咧就好少少。因為原著起碼提咗，即係會提咗呢件事嘅。但係套戲咧就完全唔提嘅。咁我想講係咩咧？就係話蘇聯咧喺成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佢俾德軍去搶佢嘅文物咧，係不下於 法國。 即系而家你讲紧，即系 嗰部戏里面讲 嘅，而其中最重要，即系最可以成为例子，甚至成为呢个神秘之夜嘅题材咩咧？就是当其时咧，佢哋系即系德军咧喺我唔记得系咪圣彼得堡啦，即系应该讲列宁格勒，就抢咗一个咧，即系金碧辉煌嘅，就叫 Amber Room。嗱，技术人员，你俾张相大家睇睇啊，即系呢度啦，咁就呢个嚟嘅。嗱，呢个金雕玉砌咧，即系当其时，即系应该叫琥珀室啦。 系 嗱，呢个咧入边咧系好多吨黄金喺度嘅。 啊， 你睇到话好精致，呢个 好靓， 好靓，好靓嘅。嗱，呢个文物咧到依家咧都未能揾得翻。咁啊，即系呢个咧，如果你同佢入边起嗰所讲嗰啲。畫咁就不相上下嘅。 啊，哇！呢個好犀利喎，呢個好巨型嘅一個裝潢嚟嘅喎。 唔係，係成間房嚟嘅。 係咯，係嚇。咁啊，佢唔止添，因為你嗰時佢入去打工打蘇聯嗰時間，有好多東正教嘅嗰啲文物啊，不過啲畫嗰啲 又係搶埋 嘅，冇曬啦，嗰陣都 係。咁再次即係提醒咧，就係呢一個呢樣嘢咧。到近年咧，俄羅斯仲喺度揾緊， 係 嚇。咁啊，戲入邊就完全唔提啦。咁但系戲入邊咧所提嘅嘢，頭先喺幾套第一節尾就講咗呢樣嘢嘅，就係咧你呢一年啊，或者呢幾個月咧，事實上當個戲拍完之後咧，其實喺歐洲係爆咗一段新好重要嘅新聞出嚟，就係有個我如果冇記錯係瑞士嘅人咧，佢就揸住一大批嘅名畫， 係 呢批名畫咧喺戰前失蹤嘅，咁啊好啦。即系大家， 即系拎出嚟拍卖， 唔系啊，俾人充公啊， 即系好似戏里面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咁啊， 咁咧就传说一部分嘅，即系可能嘅嘢咧，系同呢个即系原本系属于俄罗斯嘅文物有关。 哦， 吓，咁所以咧，即系头先阿基督讲话，一个戏拍咧个动机系咩咧？唔系就系讲紧嗰段历史，而系可能系根本成件事系未完嘅。 系咯。幾明顯有依、這個佢有依種咁嘅響戲裏面嘅部署，好隱晦咁樣咧嚟將佢表達出嚟咁啊嚇。 咁嗰、那個事件咧就嗰位揸住一批大批嘅歐洲失散咗個名畫嘅人咧，佢始終唔肯講佢個來源係咩嘢。佢又就話即係自己即係識得人咧，就即係留低俾佢嘅。咁當然啦，佢即係日後啊，譬如再過得一排，咁佢會唔會講出個真相咧？我估計個成數相當高，其實佢就喺納粹黨嗰度，即係擺低俾佢嘅。 系，佢就变咗做其实喺度守住呢个文物嘅嗰啲人嚟。 吓，其实如果可以翻翻嚟我哋嗰个画面嗰度啦吓。嗱咁即系成个问题咧，就系我想今日去做呢个节目咧，我就我就讲少少嘅啫，因为我觉得都唔系好多嘢值得讲嘅。但我就反而想讲，即系成个历史事实咧，喺今日嘅角度睇咧，有啲乜嘢即系比较有趣嘅事情吓。 系吓，佢如果你用今时今日嚟讲咧，我觉得George Clooney 佢拍呢部戏嗰时候咧，你会睇到咧佢用嘅手法咧，都有少少蛊惑噶啦。因为我觉得佢成日喺度放嗰啲 slide 咧，我觉得喂你四十年代好似唔系咁嗰个，即系放嗰啲 slide 嗰啲。 叫幻灯机嚟噶嘛， 咁精緻啊！ 而家好似放 PowerPoint 咁嗰啲咁樣樣嘅，係有好多呢啲細嘅問題咧，你要覺得其實佢唔應該就唔係嗰啲叫粗疏嘅嗰個問題嘅，佢有少少咧抽離咗，即係唔係一個叫我哋拍歷史劇嘅嗰種方式嚟拍嘅。譬如佢你可以睇到佢上佢第一個上岸嗰時啊，都喺諾曼第嗰個上噶嘛，成個諾曼第咧，即係咧俾我哋嗰個印象，咦？不是我哋以前喺嗰啲新聞照片，或者係 雷霆救兵， 係啦，雷霆救兵嗰種嘅嗰個諾曼第嘅設計嚟嘅喎。咁可想而知，你會睇到咧，佢當佢設計拍呢樣嘢嗰時候咧，佢用咗一種方法咧，係俾大家睇嗰時候咧，佢亦都有一啲叫抽離，唔係咁一般嘅戰爭片嘅咁嚟去。是好是壞咧，咁其實大家可以睇啦。其實我覺得唔係好好嘅， 唔緊要啦。嗱，即係呢套片嘅，我諗亦都入場嘅觀眾亦都唔係太多，係咪？ 係唔係？其實我都想多啲人。去睇唔好嘥咗呢個，因為佢裡面 既然想得就唔好嘥。 唔係佢裡面有好多推理嘢嘅，我覺得佢裡面其實佢因為講戲咧文物呢個舊文物呢個主題咧，我覺得海螺點，因為不盡不實。但係佢裡面講呢一班人咧，裡面嗰度咧，其實嗰、那個其實佢哋講話。全部中坑入戰場，呢、班人個個佢有自己嗰、那個嗰、那個身份，我諗係原本 佢有呢就 原本人物係咁啦。但係有樣我覺得好得意，呢、這個咧就咧我唔使講咁多，但係咧就都要睇題嘅，就係佢裡面有提咗幾樣嘢，話當時嘅戰爭同埋呢一班人咧，佢哋差唔多係一個 high tech 人嚟嘅，喺嗰時嗱，譬如佢哋用嘅嗰、那個。通信的那個無線電呢是 George Gulley 自己設計出來的、是不是你記不記得、然後呢就還有一件事就去到中段的時候呢就是、Bill Murray 他的家人那個叫做黑膠碟家書、因為你說他們是什麼身份的人的即是他們不是用信的他比如、Bill Murray 他的、那些家人呢佢 send 個嘢俾佢嗰時候咧，係 send 一隻黑膠碟嚟嘅， 仲勁過我哋以前嘅 cassette。 係啊，咁佢依啲咧，你細節嚟去你睇嗰時候咧，佢都講咗俾你聽。呢一班人咧、其實當時裡面嚟講，其實都叫好有尖峰嘅人嚟嘅。嚇、佢唔係一個叫好普通，真係即係一啲叫大學嘅嗰啲對文物係好了解嘅嗰啲人咁簡單嘅。 哦，呢、這個事情咧就證明阿幾圖咧就睇到係好用心啦，因為我最諗嘅一節我就講過呢樣嘢。因为呢个比较特别嘅，呢个系原著入边先有嘅，戏入边就完全 冇提及嘅， 完全冇提到。咁、但系咧有一样嘢要即系，如果你睇过戏，我必须要喺度同你讲嘅就系、呢套戏咧被批评咧，就除咗头先我讲嘅问题，嗰、那个就我自己即系睇出嚟啦。但一般咧，如果譬如喺美国咧，就有一个同埋英国有一个批评嘅，就系佢与历史事实不符。因为咧起码一样嘢就系古文明救兵咧就嚟自一个即系组织嘅，就叫做 MFAA。咁咧就应该如果我冇记错咧就系、Monuments。跟住仲有咩咧？就睇埋嗰个书入边，即系 系有技术嘅 Monument Fine Arts and Archives Section。咁呢个组织咧就系即系负责好似戏入边所讲抢救呢啲文物啦咁样。但個人數咧就遠遠高過喺入邊， 五百幾噶嘛，好似話香港係。 但係佢入邊譬如提到話，好似得幾條友組咧，呢個唔係事實嚟嘅。而事實上咧，呢個組織本身咧都得到英美政府嘅支持嘅。咁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入邊啲人物嘅遭遇咧。特別係英國嘅角色咧，就比即係英國嗰邊係 更加重傷啊！ 加即係疑似英國角色嘅家人抗議，咁啊嗰個唔需要深究啦。咁我只係提出一樣嘢啫，就係咧譬如話嗰、那個其中一位女嘅文員，係即係由呢個 Clay Blanchett 嗰、個法國嗰、那個 那個那個法國女啦，法國妹啦。咁、第一樣嘢佢講英文呢樣嘢就唔合符嗰個歷史事實。咁但係呢又唔深究啦，因為呢個荷里活嘅係一般嘅操作方法。咁但係咧佢樣係點樣咧？就俾阿紀圖睇睇。呢、這個 哦係啊，都幾咩嘅喎？ 幾咩係嘛？係 啊， 咁咧就 你講幾咩？ 應該我會影張相出嚟俾大家睇嘅嚇。咁咧就即係你睇完張相之後咧，你會發覺即係你可以肯定啦。 那晚他和 Matt Damon 那晚的浪漫是不會發生的。你同不同意呢？ 同意。我覺得他裡面有諸多即是那段戲都有諸多幾個鐘暗示的啦。 你不要理他怎麼暗示都好啦，但是那晚不會那麼浪漫的。 其一啦，同埋他真的特意找 Matt Damon 去做都我覺得有些意思的。他達到了一樣東西。佢喺戲嗰度咧，你都會發覺佢喺度提緊佢哋救文物嗰個時刻咧，就啱啱未即係德國咧都已經開始敗退嘅時期。 登陸啦，諾曼第登陸。 但係個結果，我覺得如果你講話依文物嗰時，我哋都會問：喂，咁德國嗰啲文物？有冇唔见到咧？ 嗰、那个可能有部分都俾苏联抢翻去， 系咯，唔系美国，我怀疑嗱，佢都讲话深入重地啊嘛，黑天鹅堡佢都去咗啦，你估佢有冇攞到其他啲嘢冇报上去咧？ 咁同埋咧就系嗰、那个即系嬲尾嗰个抢掉嘅过程咧，就冇即系戏入边嘅戏剧化嘅， 系啊，但系我觉得佢其实呢部戏咧，你虽然我哋都嗰个叫评价话佢唔系话咁突出，变得一般嘅啫、但系我觉得佢有几场戏，尤其是我觉得佢讲拍黑天鹅堡里嗰个场戏咧，真系你会发觉咧，佢嗰个黑天鹅堡，哇，真系好靓嘅一个堡垒嚟嘅。咁佢呢个其一咧，其二又有一样嘢，我觉得系好特别嘅，就系佢好提及咧，即系呢啲文物咧里面咧，佢就后来就系、是、纳粹党咧将佢放喺一啲矿坑里面嚟嘅， 那个盐。 系啊，咁样系咪喺矿坑里面嗰度咧，就可以保养嗰个文物会耐啲嘅嗰个原因而咁。 以前我哋讲过噶嘛，我哋有一集神秘之系讲过铁血将军巴顿嘅命运之矛啊嘛。 系 嗰阵时我哋就讲过就系话咧，嗰、那个地下堡本身咧，其实德国人咧系好即系周详啊，系谂埋抽湿同埋抽风。 系。 咁、大家即係如果有時間嘅話，其實可以聽埋神秘之夜嗰集嘅、因為即係講呢集咧，就同成件呢件事有關嘅。因為咧嗱，呢本書入面咧就提到呢個巴頓嘅，佢有提嘅。嗱、嗰度就冇提啦，因為呢、這個即係發生嘅事件咧，其實就同差唔多係諾曼第登陸，而到我哋以前睇嗰部好經典嘅戰爭片就係、 是《鐵血將軍巴頓》。 唔係。坦克大決戰、 坦克大決戰、 就 Battle of the Bulge。但我不知道而家啲人即知唔知係咩事啦。 Tiger 嗰個 Tiger 坦克啦， 係啊，咪仲有卻佐真絲冇錯， 佐治斯國啊嗰啲。 係啊係啊，嗰、那個咧就係咧，當其時打完去諾曼第之後咧，就德軍節節敗退。但係有一度咧，去到一個地方就係、是、Battle of the Bulge 度咧，就德軍大反攻。嗰場仗就好慘烈嘅。 係 咁。而家呢班主角遇到嗰事情就係去到嗰度㗎啦。 啱啱嗰个时刻。 係啊，而且佢哋喺机即係有啲係部分喺前线嚟㗎。 但係个戏呀冇乜大题喎。 冇啊，佢其实应该提一提巴顿嘅。咁、我哋嗰次做神秘之夜，其实我哋讲好重要嘢，就係、是、当其时呢铁将军巴顿呢就受咗罗斯福嗰、那个指令呢、就係喺兵荒马乱嘅时间就派一队去纽伦堡嗰度。 係。 因为知道嗰度有支命运之矛。咁我可惜呢個咧就提啲唔提啲啦。 係。 咁呢個就亦都係奇怪嘅，呢、這個就係、是、因為嗰段歷史嗰本書仲同呢本書係同期出嘅。係。 咁佢呢個可能即係都做一啲嘢係 edit 咗咯喎，即係。 我唔知佢 edit 唔 edit 啦，因為可能咧佢真係唔知嘅。因為嗰個命運之矛可能都係即係一個比較偏門嘅一個題材嚟嘅。咁但係佢呢個好主流嘅，佢呢個就提到即係成個文物。當佢哋喺即係納粹興起嘅時候，美國嘅所謂嗰啲博物館啊，係打仗之後，其實已經開始醒覺呢樣嘢。咁就配合咗個政府開始訓練一班人，佢哋專做嗰啲譬如話藝術品嘅維修。咁頭先喺幾度講咧，就話好尖端。就呢、這個點樣睇到咧？就係、是、當其時原來所謂呢個 conservation 啊，即係嗰個藝術譬如畫啊或者啲雕塑嘅保養咧，原來當其時係尖端嘅學科嚟嘅，即係未開科噶，係有即係呢本書入邊特別，即係譬如George Clooney 嗰啲係先至係佢哋第一。 即係第一班人去嘗試去諗點樣做呢啲嘢， 點樣去保養翻嗰啲文物出嚟啊？咁嗰啲係好犀利嘅咧。譬如你尤其是畫，你點樣咧？即係保留到佢，譬如擺喺個地方嗰、那個 濕度啦， 濕度同埋氧化，最擔心嘅氧化。 你睇邊一睇到啦？譬如話啊，達文西嗰幅《最後的晚餐》，其實如果你真係睇佢到，已經好殘嘅。 係啊，係啊，係啊， 裂曬啊，或者點樣啊？ 咁佢有好多呢啲細節嘅嘢咧，即係當你搶救嗰個文物嗰、那個嗰、那個時刻咧，就唔好受戰火嘅嗰種摧殘之後啦，仲有啲化學嘅，因為戰場上嗰啲化學 嘅。哇！呢、這個一個炸彈打埋嚟，咁書入邊都有提嘅。譬如咧，即係唔係話直接即係傷害夫祖父啊？佢炸爛咗個窗嘅玻璃，啲玻璃飛埋嚟插埋啲畫 咁就死啦！ 佢話即係仲要即係諗埋點樣避免呢樣嘢。咁譬如話啲灰塵啊啲嗰啲就更加難搞啦。咁但係無論點好咧，就係、是、當其時咧，即係呢班嘅所謂 MFAA 嘅團隊咧，其實佢係去到真係去到嗰個戰爭嘅前線嚟嘅。係而家當其時打得好慘烈嘅嚇。咁、但係咧即係呢個戲本身咧，佢除咗提呢樣嘢之外咧，我覺得有一樣嘢更加重要嘅，就係、是、即係構成咗今晚我想講個主題咧，就係、是、究竟希特拉嘅動機係咩啊？ 嗯哼，係點解要攞曬咁多成個歐洲大部分嘅嗰啲最重要嘅文物啊？系咪就真系好似如戏里面讲，佢想整即系喺个叫喺佢嗰个新帝国嗰度咧，整一个好巨型嘅博物馆咧？系咪咁简单？ 系、哦，因为佢呢度咧，佢都有啲图画出嚟啦，就系、是、当其时佢叫咗佢嗰个其中一个最得力嘅助手嘛。 系 嗱，呢、這个就系嗰幅画，咁戏入边都唔系即系相啊，真相嚟嘅。 系系，砌埋嗰个模型出嚟啊嘛。 佢自己就拱埋个头去睇，咁呢个依家又影埋俾大家啦。呢、這个即系时间系咩咧？就幾有趣嘅，原來1945年嘅三月， 啊、即係當其時，呢、這個都係差唔多臨尾噶啦， 臨尾噶啦嚇。咁嗰、那個即係博物館嗰個地點咧，就喺 Linz， 其實係個鄉下嚟嘅。 係 Linz 喺奧地利啦，即係大家呢、這個基本常識嚟啦。我德即係希特拉其實就唔係喺德國嘅，佢、出生嘅地方係奧地利。 奧地利 啊，當然係即係德國人啦，因為佢即係係 德國裔嘅奧地利人。嚇、 啊，只不過話即係喺嗰個。所謂嗰、那個nation state 嘅層面咧，佢就奧地利咁、嚴格嚟講就應該奧地利人，咁但係實際上佢收尾佢都即係轉咗去德國人啦。咁、就以感還鄉，咁啊吞併埋奧地利之後咧、就成日諗住一樣嘢，就係、打完仗之後，我哋贏咗之後咧，就喺嗰度起一個好宏偉嘅元首博物館。好啦，數翻數過呢個戲入邊都有講嘅、但係成個問題係咩咧？就係、是、兩個重要嘅疑問，第一。佢幾時部署咁做？佢點解要咁做？同埋當其時嘅德國嘅呢啲即係相關嘅官員，佢唔係唔應該咁講。到尾戲入邊講，佢落咗個指令，就叫尼羅指令，就係、是、當佢一死嘅時候咧，所有搶翻嚟或者即係搶即係呢啲 looting 啊，係啊嘅 裝物 咧。全部燒曬佢，個動機係咩嘢？好啦，咁成件事咧，大家就唔好覺得咁簡單，就話咧，希特拉出幾條筋出嚟，就即係咁做咧，咁就即刻做到。因為大家要有一個，即係喺呢個書入邊，佢都有講到少少呢個問題嘅，就係咧，如果你要咁做嘅時候咧，事實上你要做一個好詳細之前嘅前期嘅調查同埋研究， 係啊， 因為咧。即系你讲欧洲嘅文物咧多不胜数，你去边度抢啲咩嘢翻嚟？边啲最重要？边啲一定要抢？边啲可以即系迟啲抢？其实咧系要一个好长时间嘅部署嘅。 系， 而呢个部署咧，如果根据即系呢个原著讲咧，系好长时间，系做过嘅。 嗯哼， 咁所以咧，第一样嘢呢、這个答案系咩咧？就是、希特拉呢一个咁嘅构思咧、就唔系去到1945年。佢即係條筋先咁做，而係好長好長時間。咁書入邊個講法係咩咧？如果你睇你我的奮鬥，即係佢希特拉自己寫嘅自傳咧、其實佢已經講咗呢樣嘢。 係，一開始已經有依個意圖。 換言之咧，可能嗰個成個構思喺20年代已經做嘅。 似啊，因为佢本身又亦都系一个画家，呢个戏都喺度揶揄佢，佢一个画家，不过画唔系好， 一个失败咗嘅画家，系嘛？咁如果佢有呢个构思咧，就系、是、好可能咧，当佢希特拉上咗台之后， 甚至即不必然是他成为独裁者之后，只不过说他做了这个德国的总理之后呢，其实他已经在暗地里颁布了命令，即叫纳粹党的相关的人员去部署这件事。可能部署的时间呢是讲的是十年。 嗯佢就變得唔單止佢要佔領咗其他嘅國家，仲要去好有步驟咁樣立曬嗰啲國家嘅嗰啲主要嘅文物。不過呢個我覺得佢反而係戲嘅前面嗰段法國嗰、那個嗰段戲咧，都其實反映到呢樣嘢出嚟嘅，即係嗰啲軍官咧走去嗰度去點，要話阿女主角啊，即係 個戈林啊嘛，係啊，即係空軍元帥嘛， 要點樣配合佢，同埋係 mark 曬嗰啲嘢嗰度邊啲運去邊啲。会点安排边啲点安排嗰度咧？你会睇到佢嗰度已经反映到诶，呢、這个部署唔系话去到嗰度占领咗就至做嘅咁啊。根本佢要攞你法国嘅，就系而家嗰啲博物馆里面嘅嗰啲已经已有嘅贵重文物。 嗯， 啊，嗰、那个已经一早个安排噶嘛。 我谂玩下手啦，可能佢意大利嗰啲想抢埋嘅，即系如果佢有咁嘅能力嘅话，即系如果一旦同呢个意大利唔 friend 嘅话，佢随时连嗰啲都攋埋。 因为同意大利轴心国啊嘛。 系啊，好啦，嗱，即系大家唔好孤立去睇呢一个咁嘅动作。 嗯， 因为咧。除了文物之外咧，當其時希特拉的這個部下，最主要是咩咧 ？SS 即係黨衛隊啊。佢哋有分做一樣嘢咩咧？就係、是、當德軍嗱，大家要分開啊，因為德軍係德軍啊，黨衛隊黨衛隊係另外一支軍隊嚟嘅啊，只不過嗰個即係戰鬥嘅能力或者個組織能力更強。就係、是、當德軍打到某一地嘅歐洲某一地方嘅時候咧，黨衛隊咧係會直接去嗰個相關嘅地方嘅城市，立曬當地嘅共濟會嘅文獻。 係， 咁呢個又書冇講嘅。 係 嚇，咁、啊、如果你將兩嘢溝埋嘅時候，你會發覺，喂，這個唔係純粹一個審美嘅動機嚟喎。 係， 因為如果你從一個純粹戰爭嘅睇法、就是，你打場仗後面最重要咩咧？就牽涉嗰、那個即係地方的佔領或者人口的管理、我想藝術品、啊、或者甚至 以至到這個、共濟會的文獻呢，這些不應該在 priority 裡面， 不會， 但是在希特拉、管治下的德國呢、做事就是這樣的，就有少少是奇怪的， 已經開始已經這件事擺到這麼前來去做 了，你看到戲裡面都是的，第一時間去那個地方嘛，即是立那些東西最最重要的，那個變成一個戰略的目的來的嘛， 即是大前提來的，大前提不是這樣叫攻佔到你就夠了、一攻佔你這件事才 立刻到，因為你想到的就是呢，你去打地方，你走去立刻進去，其實很多即可以說千頭萬緒的嘛，萬七樣東西要你搞的嘛，譬如保安的問題啊，經濟的問題啊，生產的問題，全部即係好煩噶嘛。但反而他哋不是覺得呢些嘢最重要，反而覺得第一樣嘢搶曬，即係 mark 曬啲文物喺邊度先，即刻搶。跟住另外一樣嘢就是共濟會的呢啲相關的檔案。 係咁啊，最奇怪是共濟會的相關檔案嗰、那個嗰樣嘢，尤其是喺法國，裡面應該就有好多個 好、多嘅，因為咧佢唔止法國嘅，譬如話荷蘭啊。比利時啊，仲有其他地方啦、啊，嗰啲即係共濟會嗰啲記錄咧，係可以去到好遠嘅，係去到共濟會佢即係嗰個出現嘅最早嘅時間。 係啊，咁啊，呢個變咗係神秘之夜嘅題材嚟嘅啦 喎。我哋以前都講過下噶啦，我以前講。 咁但係佢呢本書佢都有冇喺呢一個題目裏面，即係有啲線索揾到出嚟咧？ 冇， 都冇啊， 冇啊。佢所謂俾嘅線索都好大路咯，即係講話阿希特拉咧，就佢喺維也納嘅時候咧，佢考過兩次嗰、那個即係藝術學院啊，失敗嘛。 係啊，係。 咁就佢好落拓，咁佢可能佢發誓咧，就當佢成為呢、這、一個即係政要之後咧，佢要話俾大家聽。即係其實我好識藝術嘅， 其實我係 A 嘅， 其實要做翻呢啲嘢，咁就特別係咧頭先我哋講個異感還鄉，要翻返 Lens 嗰度，要話咩打，即係要證明我其實一個充滿即係審美眼光嘅人，但我覺得呢個解釋唔係太我滿意啊， 唔夠嘅，而家你係主要咧就係、是如果佢系呢个原因咧，咁佢捉晒佢啲老师啊，嗰啲嘢叫你重审咪得啦。但佢本身佢要嘅系嗰个文物同埋佢啲档案啊。咁呢个基本上佢系一个好大嘅将嗰样嘢咧，即系话 佢呢啲重要嘅呢啲咁嘅寶物咧，我要全部納埋咗一齊，或者佢喺裏面想揾一啲好似尤其是共濟會，成個嗰個過程，佢一 keep 咗之後嗰度咧，咁佢會知道佢如果佢真係統一咗成個歐洲或者成個世界之後嗰陣咧。共濟會裏面有啲乜嘢嘢嘅問題未解決咧？佢可能或者佢已經做到啲乜嘢嘅地步咧？佢可以睇到，然後佢再去揾啊嘛。 係啦，嗱，咁我嘗試喺我嘅有 限，譬如聖杯啦， 係啦係啦， 佢可能揾嘅 唔係真係揾噶，唔係呢個唔係講先啦，我哋前面講過阿希姆拿真係揾聖杯啊嘛。嗱，我嘗試用我有限嘅知識咧去解釋呢樣嘢啦。如果你不是孤立去看话这些艺术品纯粹审美的角度要摆埋在它元首博物馆或者怎样都好而是说你将同共济会那样东西和圣杯又扣埋呢特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讲刚才我提过一集铁血将军巴顿与命运之牙很可能是希特拉是会认为在这些文物里面他会找到一些很重要的知识命运之矛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例子的、因为命运之矛在他的自传里面是提过这件事、 他同埋会不会亦都是同时在这些这样叫做是收集文物的期间里面呢是跟那个他要毁灭整个犹太人的那个民族的那个都是一致的行动来的 呢是的当然不抵得啦即是这些这么正的东西怎么可能由你犹太人可以即一手獨攬呢是不是因為很多藝術品呢第三節我們會看一看這件事因為有一個很有趣但是呢戲裡面沒有提我想也都很少人知道這件事呢就第三節我們會講但是首先這件事就是說他希特拉要這件事本身的動機未必純粹是審美、不是否定這件事而是說除了這件事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一個動機、就是很可能他知道在這些畫裡面同埋共仔會入面係一啲相關嘅知識， 係或者有啲隱藏咗啲咩一啲秘密嘅嗰啲線索。 唔使話講話，即係一個猜測啦。你舉個例，譬如達文西嘅畫，畫中有畫噶嘛，係咪、可能佢知道，咁跟住咧佢要立曬翻嚟，又假設呢個第三帝國係千秋萬世嘅，就有時間即係慢慢喺入邊發掘一啲秘密出嚟， 係揾翻一啲叫隱藏咗可能喺一啲地方嘅嗰啲神聖嘅寶物。 咁第二個就即係更加有趣啦。咁佢係咪佢死嗰陣時候佢要即係攞個指令佢燒曬呢啲嘢咧？嗱，你諗下，即係如果你稍為用一個正常人嘅一個，當然希特拉唔係正常啦，我哋唔好用呢，但係你試下用一個正常。當你去到一個咁嘅窮途末路嘅時候，你最想要嘅、最想做嘅嘢，係咪點解會突然間去曬呢啲咁嘅藝術品上面？因為佢真係落過呢個指令嘅， 係嚇。即系，而且佢话即系，当我一走嘅时候，我呢啲文物咧就最好就全部冇晒佢， 系最好，系必须要全部烧晒佢。 咁即系咧，人哋就冇得再跟落去啦。 系啦， 呢个可能一个里面佢要揾嘅嗰样嘢咧，即系佢做一个好大嘅抉择咧。即系如果我揾唔到咧，我都唔想 其他人 揾到。系啦，即系咁样样。 咁当然你又可以用一个审美嘅角度啦，就系话佢觉得呢啲系私有财产嚟嘅，甚至成个德国都系。咁如果输嘅时候咧，最好成个德国炸 Q 晒。佢又 玉石俱焚嗰啲諗法， 但係會唔會你要從呢個角度就話，如果頭先個第一個答案嘅假設係啱，假設嘅答案係啱嘅話，可能佢係有知道有啲嘢，即係將來如果盟軍，即係攞翻呢啲咁嘅拆裝嘅時候咧，可能入邊知道啲嘢，而佢要將成件事係毀滅咗，唔俾人知道。咁呢個當然係猜測啦，因為而家冇可能有個好確切嘅證據，即係解釋到點樣。但係即係另外一樣嘢咧，戲入邊又唔提，但係書入邊講得稍微多啲嘅，就咩咧？就當年佢個副手，即係同佢設計、同佢落手落腳，可能即係落將如果贏，即係呢場仗唔係輸嘅話，落手落腳同佢做咧，嗰個好著名嘅人物就係 Albert Speer， S-P-E-E-R， 就係咧一個好著名嘅德國嘅建築師。咁到納粹德國末期嘅時候咧，事實上呢個建築師咧就發揮咗好大嘅一個，即係令到德國嘅生產繼續係能夠 推動到 嘅一個人物嚟嘅。當其時呢個指令咧，其實係直接俾佢嘅。嗱，你即係我死咗之後，咁你就要做呢樣嘢，就同我即係燒曬啲嘢佢。咁但係呢個人咧，竟然大膽到咧，就係同希特拉講唔可以咁做。咁希特拉又好奇怪地咧，對呢個人咧就即係相當之 尊重， 不是尊重的，不是叫尊重的。 就问好，你讲个原因俾我听。 系啦系啦，唔系，佢就唔系去到话讲个原因。我俾咗24钟头，你谂谂。 嗯。 我叫你做呢样嘢，如果你又做咗佢，咁唔好揸杀佢嘅。咁即系佢真系即系过咗嗰个限定嘅时间，佢同翻希特拉讲，元首叫我做乜我就做。咁、 嗯、 所以佢就冇死到。咁、 嗯、 呢个咧就战后坐一轮监之后咧都放咗出嚟噶啦，咁即系都叫长命啦，又去到呢个70年代先死嘅。咁佢、嗯、一个好重要嘅文即系、就是、文献咧，就系佢即系回忆翻佢当其时同希特拉即系做嘢嘅时候咧嗰啲记。 即系关系 回忆录啊， 哇，呢、這个好重要 啊！系啊系啊，咁呢个咧就戏入边咧就可能个篇幅问题啦，就完全冇提啦。咁、 嗯、 但系呢个系一个相当之喺第二次大战中相当之重要嘅历史嘅。 系， 咁头先我提到咧就话喺入边有啲嘢咧，本书讲咗少少， 嗯， 套戏就完全冇讲，但系咧就相当相当之有趣嘅咧。咁、嗯、我哋第三节就话俾大家听。